锵锵三人行， 哎，贾辉、文道兄、咱们这个可以香艳一点了哈，香艳一点。这个讲讲这个什么女间谍，你知道吗？现在要不说你还真是，要不说我觉得有些学者这个洞察力是惊人的。你像当年写《娱乐至死》的这个作者，他就预言现在是进入一个娱乐社会嘛。你去看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圈，或者说什么圈都是娱乐圈。你这个连女间谍都跑成娱乐圈了，这个非常非常荒诞的嘛。你知道那个查普曼吗？ 对， 哎，不是美国那个间谍网给破获了吗？人美国都给遣送回俄罗斯嘛。普京啊，就是他们的老人老克格勃啊，普京接见他们嘛。接见他们的时候，普京还就承诺，就那意思，我们俄罗斯不会亏待自己的间谍的，对吧？普京说他们都会获得最好的工作。谁成想呢？人家根本不用普京给安排工作。查普曼，你瞧，现在在俄罗斯火了，这个女间谍。这是俄罗斯的，就是成人杂志这个卖什么的 ？Massive， 这全世界的。 米高梅 也不算是成人杂志，是 反正是俄罗斯 有点软色情的男性杂志。 你瞧，现在上封面，拍这个照片，你再看下一张。老实讲，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什么，照我的眼光啊，他这个胸还是有点松，有点不带奶那么个劲儿、 哦。是吗？ 但是还就算不错了，对你间谍来说，这是吧？再看下边，你看，就这么一姑娘，哎。这么一姑娘呢，人家说有一天就是哗，大家就是接受完普京接见之后啊，受完了勋章就归退隐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在俄罗斯一个著名夜店里，哗家伙出现了，原来是来干什么来的？参加咱们凤凰有这个中华小姐选美，俄罗斯呢有2010俄罗斯小姐，跟99位俄罗斯美女一块儿，就100名嘛，俄罗斯小姐竞选查普曼，人选美去了 哦， 而且呢花了多少钱，听说是25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不一定是真的啊，就这个俄罗斯成人杂志买他拍这个照片，然后买他这个接受访问，而且一接受访问你就看出来这个女克格勃妙语如珠啊，在这个成人杂志访问你是怎么征服这些男人。哎，家辉你这么有道行，你没想到他这么回答，他说啊，我一看到一个目标，就是你想勾引的男人，接下来怎么着呢？我首先观察他，然后设法让我自己啊变成一个女版的他。 嗯 你看他这么一个路数， 嗯 啊，反正就是 这很有意思 啊，这很有意思。他这么，你听明白了吗？ 我猜我明白哈，可是我突然想到说，前一阵子啊出了一个书嘛，英国的那个也是间谍机构的退休的高官，他也写了回忆录，里面也写了很多不同的 MI6 军情六处啊，他也写了很多那个多做间谍的方法，其中一个女的当然就可以去奢有那个男的啊，而且她当然是说除了用身体来诱惑他以外，也要把自己想象成对方哈，对方根本要什么呢？可能要女人，可能要钱，甚至可能只是要名誉而已，你一定要投其所好哈。而且有趣在于说，那个书里面也透露了哈，说哎，跟我们现在谈的话题蛮像的，好像这个间谍工作哈，跟男女的事情脱不了关系的。因为那个书里面透露说，间谍不是经常要用隐形墨水吗？对，隐形墨水哈，写完字人家看不到，给你，你自己能用某个方法弄，才那个字才出来哈。他说最安全的隐形墨水是什么？男人的精液。你知道吗？他说 啊， 男人的 液 啊，精液这样的，我的不一样，我的叫精液， 你的叫液， 你的叫精液， 你的液出来了。 对，用精液哈、这个他说那个是最安全的啊，最稳当的这个隐形墨水哈、 还是最好的美容品了 啊， 也是俄罗斯妇女在杂志里边说的， 是吧？ 面膜嘛，真的。 可是用那个当隐形墨水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在于有味道，唯一有破绽的地方哈、他说这个，我觉得。想的说全世界的间谍啊，可能要做这种工作都跟男女的之间的互动相处脱不了关系、 不是，这查普曼这个我一直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克格勃、因为这个间谍 那是个很低级的， 什么故事到了今天这个年代你都觉得、怎么回什么情况是吧？ 当时破获那个情报网，就是说他其实是个非常下游的一个情报工作者 啊、 就其实基本上还说不上是一个什么很资深很高级 他要过手要经过的那些所谓机密材料，其实是等于是档次最低的那一 种。就是你看这一下子世界上传出他的艳照门呐、啊，他好像感觉跟很多男人玩性游戏啊。 对， 我一直怀疑这到底是科格勃给他的任务，还是他自领的任务？你这 都很难讲。 但是现在这女的，要不说这个，我就说这个社会啊是非常有意思。啪嚓，这一回来，你知道人家访问他，小报记者访问他说，您的故事啊可以拍一部电影。哎，这个查普曼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拍电影的话，那最好再等一等，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神秘啊，你看这边要钱吧，突然一下子他就传出他是一个成了一个基金银行的总经理助理。 嗯， 就是这个人呐、啊、什么工作现在就是完全什么都不缺。 嗯， 而且是出场费。就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也出现了这么一种人，这咱就讲到娱乐圈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人啊？他有出场费，他有叫走穴，也叫走穴嘛。但是这个穴呢，现在出来这么一种商业的需求，就是见人。你说他也不是唱歌，也不是干嘛，但是要到一个什么场合，给多少钱？ 因为记者拍嘛。那因为这个原理很简单，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出场费呢？就是一个名人来了之后，记者会拍，记者拍就有机会见报，在传媒出现，在传媒出现的时候，他出现的不只是你这个人的样子，还出现在比如说你这个人站在某个宣传板的前头嘛，对不对？所以为了这个理由就要 出场费。而且你看采访收费的问题，我觉得咱这媒体人也可以关心，是吧？你比如说，其实我知道，在国内一直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一直在建议，人家有的专家就是或者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是说啊，说我的时间律师找律师咨询是要给钱的，那你采访我要采访费，哎，从我个人来讲， 那是非常危险。你个人来说，你 怎么我认为他完全有提出这个的这个权利，你知道吗？老实讲啊，我有时候，你比如前些年，有时候听见经常有人说谁谁谁啊，这个狮子大开口了，谁谁谁什么要什么天价，我都觉得这是一种商业不太成熟的社会才会有这种，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因为按照我的这个伦理来说 ，business 是很冷静的。米尔文道，我们请你来，你就是给我要100亿，这跟你的人格，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我来说，这很冷静嘛，我请得起就请你。你有权利要任何的，对吗？这是个因为没有人掐着你脖子让你来呀、啊，这不都是两情相愿的一个交易吗？ 那看你讲这种话的是在哪个行当里面。假如你说广义的媒体，或者说包括娱乐界，我觉得完全正确哈、啊。你人家可以提多少钱嘛？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完全跟人格没有关系，因为你也有拒绝的权利。 是啊，你有拒绝的权利。 可是假如说现在有些情况是说，连专业的新闻报道要接受采访，是新闻，我们说特别跟公共政策有关系的一些新闻的采访，也有人要求采访费，那就是非常危险的。好，因为假如当你英文叫 paycheck 啊，你用那个支票本的 journalism paycheck 的支票本要付钱来买新闻的话，对方很容易为了收你的钱而提供假的新闻，那就会对于整个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的讨论会有影响。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整个娱乐事业嘛，哈，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娱乐化嘛。不管你是女间谍，还有其实美国的 Playboy 什么，很早期就把女老师、教授，所有的家庭主妇，完全请他们来拍艳照，没有问题啊，一买一卖，在只要是合法的话，哈。但事情要分开不同的层次来看。 对，而且这个事儿比较复杂，就是比如说很多国际性的非常严肃的新闻机构啊。当在做比如说像你讲的政治新闻，社会就比较正经的新闻，绝对不能够用钱去买新闻。可是这里面有另一个习惯啊，看起来背道而驰也比较复杂，是什么呢？就同样这些机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 BBC， 他不用钱买新闻，但是他用钱买专业意见。 哎，是我 就是你讲的那种采访、 啊、 比如说假如今天他遇到一个比如说钓鱼岛问题了，那么他要做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要访问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特别是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学者，他访问他，你上镜也好不上镜也好，他会给你钱的。 好比你 这是等于是接受了一个你的专业咨询。 对，好比你媒体就是去报道一个什么疾病，那么 你需要一个私人医生吧，一个医学专家，你采访他。 嗯， 那么他说我的时间是我的工作时间，我的时间也很宝贵。 嗯， 那么我能不能向你要采访费呢？我也是给你提供我的专业意见。 但这个为什么也有争论啊？ 嗯， 就是因为呢，也有人认为啊，这些专业人士、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把自己的知识拿出来，比如参与个公众讨论或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比如说，尤其是大学啊， 嗯， 大学教授现在大部分大学教授都是拿公家的钱，就觉得你做这种事儿应该当是社会服务的一部分，所以也还是有争论的，就这点是有争论。 还有，你要为了哪些话题来发表意见？因为很多人怕那个商业在背后操作。特别假如跟医疗药品有关系的专业意见， 嗯， 很容易就变成说左右了， 变成广告。 对对， 所以听你们两位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我们以后就继续的不给你们钱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为什么聊这个出场费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就那天我不是跟一个，我那天说我跟一个八卦周刊的主编，我们聊天聊了一路。你看啊，我就发现呢，我比如说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人家明星也有这个隐私，对吧？就是被骚扰的不幸其苦，甚至都不想在中国生活了，对吧？哎，那么他说呀、啊，他说一个理由，我就一下发现啊，他说你看哈、啊。你知道有的这个一个歌星，他就唱两个歌，他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吗？嗯、拿60万、70万、80万、100万，这都不是演唱会啊！嗯、就是说你只是 他们还唱 两首歌、嗯，对吧？他说拿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娱乐你？你知道啊？当他一提出这个的时候，我发现呢，这里边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理由。 嗯， 这个理由这些年在类似的争议当中啊，老从专家学者到老百姓，甚至到明星本人都不得不折服于这个理由。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拍广告，你一下挣这么多的钱，对吧？我们怎么就不能侵犯你一下，或者消遣你一下，对吧？但是这个理由啊，我就是我就发现啊，它背后是一种什么？它背后啊，似乎是一种含糊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对吗？ 嗯、 但是呢，这个我就说啊，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一般人都喜欢简单的想，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呢，这个事儿要具体来说呀，比如说明星这头，他可能就会说了，说我拿这么多钱，我演戏，我付出的是才艺，或者说我拍这个广告，不是我抢劫啊。你愿意请我吗？对吗？你认为我有这个，你有这个需要，你才付我这个钱。在我们签的合约里边，没有说还包括我要为了这个钱出卖隐私这一项啊。如果有，你早说呀。那么你看，明星可以这么讲理，对吗？可是呢，为什么我说这个情况是复杂的呢？就是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又会觉得这个钱挣的到底靠谱不靠谱，对头不对头？你比方说啊。这比如说这个最近崔健跟这个交响乐团这不是要弄一个演唱会开新发布会，他就说了，说我这个最贵票卖的比王菲都贵，说我是2600一张票，对吗？他说但是我这2600一张票，我的钱不是用在时装表演上，不是用在那个花里胡哨的给你彩灯的烟花，我是真的用在乐器上，我是用在音乐这个东西本身。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有时候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说我也看到，好比你现在有的一个歌星，我跟你讲，他拿100万就唱两首歌，其实我告诉你，歌都不必唱，我因为我认为那些人那些粉丝也无所谓你唱不唱歌，就跟见这个查普曼似的，是见人的， 对呀， 你明白吗？他是见人的，但是为这帮人为了见这么一个人，见你一面，让我们喊两嗓子，迷狂一下，我们就认为你值这个钱。你说 这个 问题，你看出复杂性没有？ 这就跟某些名人去做演讲收的那个演讲费啊，你比如说像以前克林顿，他演讲一场的价钱非常高嘛， 这种情况一样，他讲你说是不是真的讲出什么真知灼见，很有道理，不一定，但他是个名人，让你见他跟他合张照，那所以这时候人家就会说为什么八卦是有道理啊，就因为你这个名人尤其是娱乐圈的明星，你并不一定只是在卖你的才艺，甚至不主要是卖你的才艺，你卖的就是大家对你的认知跟名气，那所以八卦媒体就说我现在来八卦你，其实也是在帮你制造你的声誉，香港很多这种纸上明星嘛，你没见过他演什么戏然后唱什么歌， 没有 一天到晚就 见，记得住的歌， 对，但反正总是见到他。 所以这个逻辑其实八卦媒体的逻辑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不仅是收费那种唱两首歌拿100万的人，不管你有名没名，他都可以把你来收费一下，调侃一下，愚弄一下，对不对？你可能只是穿个短裤，顶个大肚皮坐在路边，八卦杂志一样去拍你，然后把你丑化哈。 就算有真材实料的人，像王菲，他也不会放过。但是问题是，这里面他又有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是什么？就是说，你王菲之所以那么红、那么火，不只是因为大家喜欢你的歌，还多于这个歌。就比如说，对于你的人，我们要了解明星是什么？明星不只是演员，不只是歌星，明星是另一种存在。明星让大家喜欢他、迷他、愿意花几千块去他音乐会的理由，不只是他唱歌唱得好，他的音乐好听，而且还包括一种气场，我们叫做一种氛围、一种 aura。那个氛围、那个气场，并不是你的一个刻意经营能够经营的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对于八卦媒体来讲，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整个娱乐圈，就是整个媒体界大家共同制造出来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就觉得思想要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轨迹上啊，我就喜欢想得更清楚。因为呢，如果单纯是讲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我发现包括明星自个儿都认怂，说对啊，我这够可以了，享受了很多好处了，折腾折腾我就应该接受，对吧？但自己可是这个问题，这个想法发展下去就会很可怕。为什么呢？就好比我甚至也可以说啊，比如说你们家给抢劫了，活该啊，你挣那么多钱，对吗？你挣那么多钱被小偷就该偷你们家呀、你有什么可抱怨？所以我是为什么说我是要想清楚啊。比方说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讲反而不清楚了。如果按照你这个讲法，就是说一个人太容易赚钱了、他就好像该被八卦，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投资银行的那些高手，他赚钱更容易，他一买一卖一个电话，他那个钱赚的比明星快多，容易多了。 应该呼吁小偷偷他们家。 但是问题是，八卦媒体从来不会八卦他们， 所以文涛 没有那个氛围。 所以文涛不是说同意那个逻辑嘛？那逻辑假如 推演下去，因为我报应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推演下去很危险的。而且啊，其实说回文道说的那个情况哈，那个偶像明星其实跟媒体是一种危险的平衡哈。 危险 啊、危险的平衡。你要他来报你。可是你要明星令我们着迷，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在想象明星总有丑闻，我们很期待看到明星被戳破了、被踢爆的那种快乐哈。所以整个我们的作为观众、作为明星、作为媒体，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平衡哈。所以绝对不能说成一个单纯的因果关系，你赚到钱我就来报你哈。 对，我就觉得这是咱们先去玩广告来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种类是复杂的。比如说有的明星，你谈不到说什么，就是说踢爆他，或者说揭露他什么，因为他呢也没有装一个什么样子，对吗？但是呢，你又不得不承认，也有就是说所谓个别的吧。今天这个偶像工业，我觉得挺奇怪。我不是说好说坏啊，可是呢，我觉得也有点行骗的性质。用什么行骗呢？因为我深深认识到啊，人大多数的人，我认为人类当中啊，他们说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之类的话，我认为说这话的人就在骗人。群众的眼睛从来就是稀里糊涂的，我认为从历史上你都可以看到，对吗？那么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都有一种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宗教需求，这个偶像的一种心理，还是什么羊群的心理，你会看到哈，他需要有一个这么个 教主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对吗？心灵上大部分人，可是呢，你看啊，有的演唱会你发现没有？我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呀，它完全具足了一个宗教仪式。 嗯， 与其说它是个演唱会、音乐会啊，不如说它的一切都类似于一个宗教仪式。你觉得吗？它的一些这种五彩的灯光啊，或者是这种 口号 啊， 整个动作， 人们的现场，人们的这种反应啊，你会想起你见过有人研究萨满教的吗？ 嗯， 这个当时现场的这个互动啊，你就会觉得人类心里有这么一种心理需求。 嗯， 好，那么比如说正派的宗教，我满足你的这个心理需求，对吧？可是呢，我是不应该牟利的。 嗯， 可是咱们这儿呢，利用了这种心理需求之后，它又是跟商业结合的，它是赚钱的。 问题在哪里？跟商业结合，第一个我觉得不能太低估观众的自主性哈。他当时因为现代的观众都玩太多这种游戏了，你不是说一辈子只去一个演唱会哈， 嗯， 你可能一个月去一次、两次、三次哈，你太懂了。你根本是看起来到那个地方，像我完全不去了啊，也会投入来喊口号，可是其实我不当真嘛，不把它当 作一个事。比如说大家花钱去买一个狂喜出神的时刻，行不行？ 是 S 的就得嗑药，你得花钱吧， 花钱，花没法的钱。 对啊，对啊，就一样嘛，你看演唱会。